八点整。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 移动中的价值资讯， 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一块说的话题，说说这个经常会提醒自己的一句话是什么。 嗯，是啊， 啊，比如说啊，会提醒自己，哎呀，太胖了，该减肥了。 嗯， 啊，比如说提醒自己，哎呀，该看书了，脑子都不够用了。 是， 比如说提醒自己啊，等等等等等啊、嗯，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经常会提醒自己的那一句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七旬的老人交了40000元特殊的党费，留言捐建航母。这是呢来自山东的啊，这个一位老人啊，这个在党委组织呢，是接到了一张汇款单，金额呢为20000元整，签名为中共党员啊，蔡刚集团退休职工，复言特殊党费捐给国产第二艘航母。拿着取款通知呢，组织部的这个科长啊也是想起来了，说5年前他也经手过一个署名为中国共产党的20000元的汇款。他清晰的记得当时呢，那是2012年的6月啊，复言栏也是写着党的生日即到，这是我的党费，为建航母保国门啊。 蔡刚党委组织呢也是想了多种办法，终于是找到了老人，但老人呢坚决不接受采访，不愿张扬此事，不许向外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他说：“我就是个中国共产党员。” 对，老大爷的事迹呢，真让我们挺感动的。继续来说，看看呢， 来看看四川的一个高校千人露天的考试，老师呢用望远镜来监考。哎呀，这么大的操场啊，席地而坐啊，这个小凳为桌。近日呢，这个四川爱华学院2000多名这学生呢也是齐聚操场了，参加了一场露天的考试。老师们呢更是用上了望远镜等这个监考的设备啊。据了解呢，这样的考试学校已经组织5年了，主要呢考这个学生行为规范、课堂学习规范、校规等等。 是 啊， 再来说一条是中国式的寂寞。那么2000万的空巢青年一个人生活呢，真的是靠买买买来做一个精神上的慰藉。之前我们老说空巢老人，但实际呢有一个对应的名词就是空巢青年。现在呢咱们国内有20岁到39岁主动选择独居的人群，目前数量已经达到了接近2000万。那么这些人呢是远离家乡在大城市打拼，多数呢都是收入尚可，生活当中呢他们更多的是在出租房里边用上网玩手机或者是一个人吃饭等等的方式来排遣寂寞。总之呢就是比普通青年要感觉到孤独。那其中呢有21%的人呢是有月光的现象或者是有轻度的负债啊，这样的人群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之一。 嗯，刚才说到这个更多的是在出租房里边上网玩手机和一个人吃饭，所有事都一个人干，这算排解寂寞吗？ 这还真不是，这是可能让自己更加寂寞。 咱们再来看看，有很多人呢可能把自己啊这个平日里的这个业余时间确实是都用在网络上了。但是呢您会发现了啊，很多人啊这个有了网瘾之后真是这个成了病了，成了症状了。比如说这位小伙儿，网吧啊，在网吧，这安徽的一个小伙啊，这个接到这安徽的一个某处的派出所是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在独山某网吧有人吐血了 哟。 哎呦，这民警就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一个男子倒在网吧，哎呦，地上确实是有这个鲜血啊。经查，男子已经连续上网9个小时。当警察叔叔呢准备说将其抬上救护车的时候，他嘴里念叨了一句话：快扶我起来，这局我快赢了。目前男子已无大碍。 哦，还好还好。 哎呦，你说，哎，怎么办呢？你说 是，这真的是已经都上网都成魔了， 是不是成魔成瘾了？你说 是啊，是啊， 太过分了。 可能生活当中他经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再坚持一下，把这局打完。 这一局一局一局又一局，你想想，人家这开发游戏，这人家这公司肯定是希望你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不完的才对呢。让你一直有瘾，人家才能把这钱挣到呢，对吧？啊，当然人家这游戏公司这么做也没问题，但您自己得有点节制啊。 没错没错， 注意上网时间， 为了自己的身体，为了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好，也要这个注意控制一下自己哈。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哈，有一个就是让你这个上网就控制网瘾的这么一个软件，同时呢游戏也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这个责任来。比如说当您这一天啊玩够3个小时之后，剩下的这小时你再做什么任务不接了，就跟你上班打卡一样，你上午这个比如说9点这个打完卡之后再到12点，打完卡不让你再玩了，你来没用，我不算工资了。哎，人家这游戏也是这样。而且呢同时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呀，就是说当您这个玩够几个比如说5个小时之后，重新必须再拿一张身份证登录一下。您这身份证一天只能登录5个小时，你看这样就让大家这个可能自己没有自觉性的人被动的有自觉性了。 没错没错，强制一下。接着来说呢，这是顺德的一个小伙子，一边玩手机一边等车，结果手机呢被飞车抢走了。最近呢，顺德的一个小伙子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是边玩手机边等车，结果呢手机被飞车抢劫。最近呢这个低头一族啊被抢的事情真的是屡见不鲜。那么作为低头一族的朋友们，有过被抢劫的这样的经历吗？真的要记住啊，首先咱们尽量别做低头族，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情看手机的话呢，一定要抓稳手机，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财产安全。 哎，确实现在低头族是越来越多了啊。咱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呢。这是2017年的1月17号啊， 违法行为人呢邓某也是这个因为抢手机被公安局呢这个行政拘留了6天啊。一月份呢也是这个一位这个城区的吴宁街啊发生了一起这抢夺案。当天呢深夜11点，安徽的这姑娘小美一边玩手机一边独自回家，就在回到租住处后门准备打开的时候，被身后窜出来的一名男子抢走拿在手上的一部这个价值1500多块钱的手机。后来也是经过报案了。哎，你说人家都已经跟到你家门口了才发现，你说这有没有自己的责任吧？ 那肯 定 是、啊、 一 定 是有自己的这个一部分责任。 本身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然后呢她这么晚的时间回家，这个时候就应该是千万要小心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可是这姑娘呢偏偏不但没有防范意识，而且呢她肯定也是低头族， 哎， 就边走边看手机，根本就顾及不到身边有什么危险发生。这个时候发生了危险，那肯定是猝不及防啊。 咱来看看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最后呢嫌疑人也是自己啊这个自己去这个投案自首了。 嗯， 他说是这么回事，他和几个朋友啊相约这个吃烤鱼啊，大家推杯换盏，吃到这个深夜11点左右啊，才觉得意犹未尽呢啊，就是各自散去了。 嗯， 邓某呢已经有一些醉意了，当他自己啊这个徒步回公寓的时候，看到了这独自啊这个行走的小美边玩手机边走，他说在酒精的作用下，他稀里糊涂的就动了手。 酒精说了这个锅我们也不背啊。 甭管您喝了酒是稀里糊涂还是这锅没弄大的，这事儿咱办错了。 没错没错、那警方呢也是提醒经常夜间回家的女性，最好是结伴或者呢是由家人来接送，走路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做低头族，携包步行的时候呢，对于悄然靠近您的人或者是呢这个悄悄靠近您的车辆都要特别的留意，单独行走在偏街小巷的时候尤其要谨慎，以免自己的人身或者财产安全受到侵害。 嗯，没错，其实我觉得现在啊这低头族在咱们身边真是屡见不鲜了。 是， 而且这个发生事故的也是不占少数。 嗯， 因为我确实在我自己身上啊就有两个案例，就有一次是我发生过在我自己身上的，就是因为开车时候其实我觉得开的还不快，然后呢看了眼手机，哎呦，一脚急刹车把自己吓一跳，后来就再也不看了。还有一次呢是我旁边一个车，我在本来在他前面，后来我这不知道怎么着一看这后视镜，一看后边一男的这边拿手机边开着车呢，我就赶紧并到另外一线了，别在他前面了。 是啊， 后来就在我并过线之后，这男的往前这冲了几步，又一脚急刹车，这两脚急刹车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后来这个开车是绝对不碰手机了。 对， 包括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哈。网上很多这个搞笑的视频，虽然看起来是你会感觉其实挺不道德，看人家这个出丑你挺高兴，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是低着头啊玩着手机，不是掉河里边了就是绊一跤吧摔沟里边的，什么样的这个丑事都有。 哎，没错。 哎，同样您在这个大街上走的时候啊，除了看手机之外还得关注一点，背着双肩包或搭着公交车啊或徒步在闹市啊一路的闲逛啊，摆出了哎呦旅游背包客的架势，但是打开包里边是升级版的微型伪基站。注意了，背包最大的特点，这是咱们能看到的，有散热的洞。 哦， 这背包啊肯定就是什么样的背包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了，但是呢人家上边会给你拉各种各样的洞，这洞呢就是为了这里边的伪基站散热用的。 对， 比如说在某个位置，比如一般情况下这个都是上边和下边两个这个散热片啊，这个挖几个洞，你这从这远处一看，哎，这包怎么有几个洞啊，要注意了。这目前呢武汉警方就破获了一起这个诈骗案，5名背包客被一锅端了啊，如果发现背着此类物品的人员马上报警。 嗯， 这就是发送冒充像什么10086啊9588啊9533等中国移动啊什么各种银行客服给您发短信的啊那个伪基站， 对， 让您这个什么误入什么钓鱼网站啊，或者是给你手机安装点什么木马软件啊，侵害您财产安全的设备。伪基站， 哎，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伪装，但是最后呢一定会被我们识破的。 没错，如果说收到此类信息呢，也是千万不要打开短信当中的网址链接。现在我跟我家里边老人都这么说，拿着手机之后看着这个短信，什么样的短信就是只要有网址别点，不用点。 对， 如果说实在想点，复制过来给我帮您看啊， 辨别一下 啊，辨别一下，实在是，哎呀，挺麻烦的哈。今天和大家来一块说的话题，

真的吗？ 对啊， 能控制住食欲了？ 当然可以了。 那天那个自己买了两碗豆腐脑儿、四个油条那个事儿，后来怎么？ 我不是买回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吗？ 就我记得，反正我吃了半根，剩下那些 往事不要再提。 哎，不是怎么控制住？我还真最近真的挺想控制食欲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呗？怎么提醒自己就控制住了？ 我说你还真信呢？ 我就是不信才问问你吗？ 奶壶不开提我奶壶， 对，这经常会提醒自己一句话哈， 是 物里面有亦可凡啊，这肯定是亦凡的粉丝，什么吴亦凡的粉丝 是 吧，说了爸妈为艺考高考啊给你费了那么多心，花了那么多钱，得有结果，这是劝自己的 哦。那说明他还是挺有这个奋斗的动力， 对， 至少不是那种很盲目的去这个比如说艺考啊或者是这个求学。接着来， 你说咱就聊到这儿了哈。你说就这么劝自己管用吗？ 管用啊，你不提醒自己的话可能自己就会忘掉，就会忘了初心嘛。 可是你得这么想，老师经常会提醒你，因为昨天正好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小视频，就说你在北京上过学吗？见过北京老师什么样吗？一个小女孩12-13岁左右，学了自己一个班主任，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班主任，反正学一个老师，太像了，太有意思，就是让你好像找到了当年那个回忆一样。 哦， 啊，那也是一直在提醒你，比如他就是那种拄着胳膊往这一搭啊，啊，这题到底谁会做呀？啊，谁会做？啊，你会吧？你起来啊！什么不会？我昨天怎么讲的我？啊，班长，你说怎么做？啊，你也没听啊？你还有多少天就高考了？你们都想什么呢？不知道你们自己怎么想的？家长一花钱来这干嘛呢？干嘛呢都？就开始一 太鲜活了。 就是，但是我看，哎呦，我都傻了。就是总有一个老师，其实他真的是出于好心， 对， 在劝你们。你说快高考了，但是你说就好像就是老北京的人那种性格呀，就促使他就、啊、 苦口婆心、 啊，哎，苦口婆心啊，这干嘛呢都？老家长要不然回家待着得了？哎，开始一句一句劝啊，课代表，你说这题我讲没讲？啊，没讲，我再讲一遍不就得了吗？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呦，就特别有意思， 对对， 特别有意思，一口北京腔，然后再给你这个在课上给你讲，我觉得也是一种劝，对吧、 哎？你不觉得你在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怀念吗？ 对， 就是因为上大学之后，真的不会有人再这么耳提面命的对你来说教了， 哎、没人给你苦口婆心的了、再跟你说了啊。 不过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提醒自己，这别人敲的你和你自己提醒自己、 啊。我想问的就是说自己提醒你，比如说像爸妈为你这付那个费了这么多心，砸那么多钱、肯定老师也说过，就是说自己跟老师说之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哎，那肯定还是有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别人去对你说的话呀，也许呢人家真的出于好心哈，但是你当时可能如果年纪小的话会有一点逆反心理， 听不进去， 不太会接受别人的意见，但是长大之后成熟之后呢可能就想明白了，就转换成是提醒自己了， 没错， 告诫自己， 对对，自己跟自己说的肯定自己先信了呀， 是啊， 对吧？要不然不会对自己说。 没错， 雪梨他说了，他不喜欢你，你别再喜欢他了。哎呦，这个提醒自己的话， 对对对对对，这怎么那么一股心酸的感觉呢？ 嗯， 还有这位叫西西亚说了，他说呢，真的有人在有人在过你想过的生活。 这是提醒自己的，就是说为自己的这个梦想而努力呗。 对， 就是看到比如说人家过得真好，你看想吃几个汉堡吃几个汉堡，想吃几块肉吃几块肉，你要像人家多学习学习，成了人家那样。对吧？ 对，最后都不用提醒自己了。 来看看那个不知道什么用什么名字，他说：“不要再胆小自卑了，你已经很漂亮了。”同时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应该是就像就前两天咱俩说那个啊，就是你看， 一张照片足以励志了。 哎，励志了，因为什么呢？就以前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婴儿肥啊，对吧？而且这眼神里边明显感觉很幼稚啊。慢慢的，你看，这长成大姑娘了， 是蜕变了， 这衣服也会穿了。头发也这打理了， 脸型都变了， 脸型都变了，真好看啊！现在挺好， 是，咱把吴主播给羡慕了。 有对象没呢？ 接着来说啊，这个山里有花说了，说每当遇到了这个挫折的时候、挫败感的时候，都会提醒自己，等你变优秀了，你想要的都会来找你。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哎、 看你自己有没有行动了， 对，看自己怎么走哈。 是 再来看一个这个宗，他说了，说对一个喜欢你而你不喜欢的人，其实最大的尊重就是离他远远的，不给他希望 啊。 就不喜欢人家嘛，就人家要是追求你的话， 嗯、 如果你就比如说人家送什么礼物，你也接受了， 是 对吧？找你出去玩，你也去了，那是给人家假象的， 半推半就的感觉啊！ 啊，这你看，你看， 欲迎还拒嘛。 你看，媛姐是在这感情啊和这个美食方面是这个非常懂的。很有很多经验，看来啊， 听了太多别人的故事。你以为知心大姐姐是白当的吗？ 对对对，还有唐也说了，说对得起自己这身衣服。 哦， 你看，估计人家是医生，对， 医者仁心呐。 哎， 嗯，再来看呢，这位朋友叫怪人，他说了，我总提醒我自己，瘦了穿什么都好看。 对对对，但是好像慢慢的就还是继续在胖着。 嗯。对，就是老提醒嘛，就说明还没有改变。 哎，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人啊，要是胖了之后，自己瘦的衣服都留着 啊， 就老觉得哎，我瘦了一天还能穿回来。 是啊， 但是就是你发现这胖的人一瘦了之后，这个所有肥的衣服给人，你穿，哎，你穿这你穿正合适啊，我穿不了了。哎，你来这件，你来这件，就全给送出去。我周围好几个这鲜活的案例了，就是因为而且全，哎，特别巧，全是因为跑步瘦的。 哦， 就是全而且瘦出那个斤数就有点夸张了。几十斤、几十斤的瘦，瘦之后说：“哎呦，你看，确实人也精神多了啊，感觉这气色也好了，哎，变了一人。”然后你会发现，把衣服都，哎呦，赶紧拿跑，这我穿不上了呀，我这是太肥了，这真的。然后呢，但是你发现，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稍微胖一点，以前的裤子穿着有点绷的，啊，留着，过些日子还能穿的。 对呀，啊，用这个食物来提醒自己。 哎， 嗯 嗯， 还有呢，这位朋友叫这个 是花花呀，他说。想要人前显贵，必要人后受罪的 啊！哎， 这多像家长咱们说的。 对对对，但我觉得他就套用一句就挺这个，现在挺流行的词儿，就是这句话一定是内化于他的心了。 什么意思？ 就是他真的 现在流行啊 啊，内化于心嘛。那这句话可能真的是让他变成一种对自己的一种督促了。 对， 我记得以前很早之前有一个栏目， 嗯， 叫《东方之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 知道 那里面 那时候就咱俩看年纪不一样，你可能看出是高中，我看出是才小学， 所以我记住了情节。那当时有一次是报道一个，就是一个优秀的小孩儿，这个小男孩呢是很小开始家里就带他去这个少林寺练功夫。 嗯， 哎呀，那练功夫真的很苦啊，各种的下腰啊，一些这个基本功的动作。然后这孩子呢，这个可能当时也在练一个很有难度的动作的时候，这个看着汗珠子啪啪啪啪往地上掉啊。这个时候记者采访他，你知道孩子说了一句话， 嗯， 孩子说了说什么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么小小的一个孩子。 对， 然后他当时说完那句话之后，我电视机前的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动，你知道吗？嗯，所以我觉得那么小的孩子之所以能够支撑他一直坚持，我不知道他后来会怎么样了，但当时他一定是把这句话作为提醒自己的话。 没错，哎，所以才有今天这么成功的圆圆，就因为当年的一句话，你看看，所以说你自己提醒自己的一句话，你说有多重要吧，就非常的重要，对吧？是不是这意思？ 是，没问题。 而且确实是这样，可能小时候某一句话真的会让你记很久， 对 对, 对， 对 吧， 嗯？哪怕是别人的事例呢， 真的拨动你那心弦了， 哎， 啊！再来看看其他人的这个说法哈， 嗯 啊，哎。这个起个名怎么就这么难呢？他说了，人家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 嗯，对， 就需要感恩。 对对对， 就是无论人家帮不帮你，其实都是需要感恩的， 对 吧？ 心里要想明白呀， 啊， 不要觉得好像我帮了人家，人家就必须要回应我什么，回馈我 什么。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同时就是人家不帮你，哎呦，这人怎么这样？人家一帮你，哎呀，好好好。 那你帮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对，嗯。 再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叫看老张的眼睛就够了。他说呢。你要快点长大懂事，因为爸爸妈妈是不会等你的，就是父母在变老嘛， 嗯， 所以我们早一点成熟呢，可能父母会更欣慰一些。 哎， 嗯， 还有王七七他也说了，知人不评人，哎呀，看破不说破， 哎呀，说的真好， 你看 都是人生大道理啊。哎， 对，我也加了一句啊， 啊，对，就是，你加的这句也好， 不是本来就是，你看知人不评人，那肯定后一句就应该是看破不说破嘛， 嗯， 对吧？ 对， 看破怎么回事了？别说啊， 哎， 给对方都留点面子，都是朋友， 或者是找到这个恰当的时机的时候呢，再和人再来深聊啊。 对， 嗯， 对对对对对， 嗯，再来说一个吧。这个朋友呢叫刘三弟，他说呢，好好管教自己，不要管别人。 嗯， 对呀，啊，就是有的人可能总是想着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但实际可能自己也未必能做到。 嗯，就是说人家都容易着呢。 对对 对， 对 吧？ 所以说多给自己点建议。 嗯， 你看比如说这个浓眉苏他说了，年轻人不要多大点事儿就发个朋友圈嘛。啊，这是给自己说，估计是这个 谢谢前辈的提醒。 不是，这个是肯定，但咱们说的话题是提醒自己的嘛， 嗯， 对吧？ 嗯， 就提醒 自 己， 他对 自 己说的， 哎，别什么事儿，就是今天，哎呦，这吃碗面里边这个感觉特别好吃，我得发一朋友圈。面不好吃，我发朋友圈，面里边有个苍蝇，还得发一朋友圈，等等，就一直这，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哈。 对， 当然这也看自己的性格。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经常提醒自己的那句话是什么，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今年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二到四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不锈钢1.5升电水壶，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玉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哎，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儿来说的话题啊，经常提醒自己的那句话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每天会对很多人不同的人说很多的话， 各种真话，各种假话。 但是其实呢，有时候真的和自己内心对话的时间很少，提醒自己的话也很少。 哎，需要提醒自己的话是什么？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又到这个开学季了 啊。 哎，各位是不是已经开学？没开， 已经开了。 开了吗？ 啊，开了呀，因为我明显感觉到这个早晨出门交通状况，路况是我的一个参照。 有时候我也想提醒你，就是说话得稍微注意，你这，就是感觉这个朝气蓬勃的一出门， 是 不是？ 没错，朝阳伴我上了这个上班 去啊！ 对对对， 已经到开学季了， 是 啊，就是各位家长一定要就是重视孩子们的安全教育了， 没错。 比如说独自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被高年级的同学要围住怎么办？独自在家啊，公共场所一个人走失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孩子应该怎么做？咱们真的应该提前的未雨绸缪，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 没错没错。 哎， 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了有10道这个保命题啊，听起来就很严肃的一个话题，也请家长呢务必要教会您的孩子。 嗯 啊， 首先咱们来看看吧。如果说这个告诉孩子啊，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商场，不小心走散了，这时候一个陌生阿姨对你说，哎，我带你去找你妈妈吧， 怎么办？ 嗯，这个时候呢，父母对孩子呢最好的一种这个引导方式，就是对孩子说，如果有陌生人告诉你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一定不要去，应该向商场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嗯 嗯， 那如果来的是工作人员怎么办？ 对呀，或者是穿着这个商场的这个工作制服，对，可能会有迷惑性。还有呢，就是进一步，就是在进入公共场所之前，孩子要和父母约定，一旦走散了，要按之前的约定去一个定好的地方，就在那儿等。比如说是商场门口，或者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方，作为一个集合地。如果没有提前说好呢，也要立即向商场工作人员求助。 哎，比如说跟这个，我觉得其实各大这个商场啊，或者是景区啊，都有这广播的功能，都会就跟你说，比如说你经常会听到一个叫什么什么的小朋友啊，你的爸爸妈妈在哪等你， 对对对对对 啊，请你这什么工作人员找工作人员什么的，把你带领回什么什么地儿， 嗯、 或者是谁谁谁的爸爸妈妈，这孩子在哪儿，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哈。 是， 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孩子，就比如说进商场之前，你先告诉孩子， 嗯、 咱们进的这是哪门，对吧？ 对， 尤其我估计啊，那不懂事孩子一般都推车上。对吧？也自己走不丢，一般的能走进来商场，能顶着他一起逛的，基本上你跟他说什么事儿都懂了。 嗯，对， 你就跟他说好了。 哎，但是呢，就不管这个，可能孩子呢虽然懂事了，但是他呢这个不一定辨别能力很强啊、 哎。 如果看到那种他难以分辨是不是商场工作人员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其实家长有一个办法，就是呢，提前跟孩子说好，咱们约定好一个暗号。哎，如果呢这个暗号能对上。那孩子就可以跟这个工作人员走嘛，就是家长也会告诉工作人员说，我跟孩子约定的是什么话呀？ 都能找工作人员了，是不是就直接能找孩子？ 哎，对，这是另外一种情况，我想错了。 不是，对，就确实是你说这也对，就告诉孩子啊，比如说我要让谁接你，这个那人会跟你说啊。天王盖地虎，你说宝塔镇河妖啊？ 如果说这个人过来跟孩子说你爸爸妈妈让我来接你，那一定要说出暗号。 哎，说出暗号， 这种情况是可以 对 应上的啊。 对，是这样的哈。或者是比如说进商场的时候跟孩子说清楚了，你说可能刚才我觉得你说对，孩子可能不分东南西北呢，还你跟他说这是进的北门，进南门，孩子不知道 方位感， 你告诉他。麦当劳门口，对吧？孩子可以比你认得清楚，比你走得快，对吧？ 有体会。 哎，在哪等着你啊？找一个阿姨，你说那个找哪阿姨帮忙，是吧？我觉得就一定没问题了。 对， 这是第一个遇到的问题。第二个，哎呀，在这游乐场里，你说这孩子玩的就更开心了。 是啊。 哎，等这个你跟小朋友们玩的特别开心的时候，等小朋友都离开了之后，哎，你忽然发现找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这可怎么办？ 这个时候啊，家长一定要提前提醒孩子，千万不要哭泣，不要慌张，不要擅自乱走，应该呢就待在这个原来的地方原处，等爸爸妈妈来找你，就是你自己不要乱走。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去找那些卖票的工作人员来帮助他找爸爸妈妈。 哎，就是售票员什么的，反正就还是找工作人员。 对对对， 我相信其实大部分这个工作人员虽然手头工作特别忙，但一个小孩儿，这个流着眼泪跟你阿姨，我找不着爸爸妈妈，他一定会帮你的， 没错， 一定会，而且会很负责任的把你送到这个管理这个事项的那个办公室，对吧？ 我相信是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妈妈上楼取东西了，让你在楼下等她，一个陌生的叔叔过来喊你的名字，哎。叔叔，这车里好多玩具呢，走啊，给我过来看看，上我车吧，怎么办？ 对对对， 那 这种情况呢，如果遇到的话，那孩子一定要知道，首先千万不能跟陌生人同行，就不能跟他走。还有呢，就是为人父母一定要记住啊，不要让孩子独自在外面。如果是短暂离开呢，应该将孩子托付给信得过的熟人，而且嘱咐孩子一定要待在这儿，不能离开。就孩子脑子里一定要有这根弦儿。 哎， 还有呢，就是有陌生人叫孩子离开的时候，孩子应该明确地说，妈妈不让我去，她马上就回来了。 你看看， 哎，给坏人一个震慑。 对，当然了，我觉得这事儿里边啊，家长也有问题。 是， 你这样让孩子自己跟楼底下等着。 那你知道吗？这难免会有那种就是很紧要的时候，然后呢，你可能不能带着孩子一起去做，会有这种时候。 没带过孩子，还真不知道，还真有可能。对，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多紧要的事情，我都不会去做，我都会就是看着孩子。 哎，你看看，所以说还是这个家长还有自己一定的问题哈。 是， 再来说一个。如果说啊，你一个人在这小区里玩，一个陌生的阿姨拿了好多好多好吃的，比如说什么糖果、汽水给你，怎么办？ 陪。 嗯， 啊，这个我觉得对孩子真的是有太大的吸引力了。那家长要告诉孩子，一定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家长呢，也尽量不要让孩子独自玩耍。教会您的孩子，如果你要真的想吃，回家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一定会给你买的。但是你不要吃陌生人给的食物。 嗯、 那如果他硬要喂你，马上回家或者向小区里边熟悉的大人来求助。哎， 估计这个小区里边是公园什么的，应该当孩子能出去玩的时候啊，基本上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们也都出去玩了。 嗯、对对 对, 对 吧？ 嗯， 啊，跟这些叔叔阿姨们搞好关系 是 啊。要是这些叔叔阿姨给的，我不吃，你是坏人，就尴尬了啊。 那我觉得，那孩子这样做的话，人家也会理解、 哎。能理解，能理解，人家还得说，哎呦，你看，圆圆，你家孩子教育的真好。 对对对， 陌生人给不吃，但我不是陌生人，来吧，走走走，吃了啊。你一个人在家，有陌生人敲门说，哎，我是这个查水表的， 嗯， 请你打开门，我看一下就走，怎么办？ 哎，这个事情呢。我记得我是小孩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发生这种事情，虽然没遇到过，但是特别害怕，就是有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人敲门，我很害怕。 是吗？ 嗯，是的。 我记得当年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哈、啊， 嗯， 老有人敲门 啊， 就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赶上当时还有那种上门推销的那个年代， 哦、 就经常会上门推销，真的很多很多。 果然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 对，所以说咱们年代有差别吗、 嗯？ 那时候我就感觉就每天在家就老有这敲门的，敲门之后那个、 啊、 您好，那开一下门，我给您送一个礼品 啊， 一张嘴就这个。 那你那时候怎么应对呢？ 当时就不开啊，我就我一看就、 啊、 我父母走之后就、嗯、那个出去上班之后，我都把一小椅子搁在这个猫眼那儿、 啊， 然后呢，我每天都是椅子先看，哎呦，我一看。嘿，是一漂亮姐姐，也不开哈、啊，是就是什么也 做得好，做得好， 什么都不开，就甭管是人家拿什么，我一礼品怎么怎么着的，你完全不听信，你开电视自己开电视去，跟那没关系。 说明叔叔阿姨当年教子有方， 是是是是。 我们也来， 主要是把我都锁里边了，想开开不开呀？没有没有没有啊！ 提醒这个家长朋友们，千万要告诉孩子，一定不要开门，不要轻信陌生人，任何情况都不要开门。什么漂亮的大姐姐，什么好看的东西、小礼物都不行。可以呢，假装在家里有人，然后大声的喊爸妈。说有不认识的叔叔敲门，然后这样呢，其实坏人他心虚啊，他可能也会被吓住啊。还有就是，如果陌生人一直不走，那就打电话给爸爸妈妈，或者是打电话直接报警。 没错啊，咱们再来看一个，如果说这个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 嗯、 高年级的同学把你围住，那怎么办 啊？ 啊，首先呢，就是要跟孩子说。不能有惧怕的心理，先说自己身上是没带钱啊，不要这个轻易的给他们钱。 嗯， 就算这次给他们了，下次他们还会问你要的。 是的 啊。第二个，对于对方强势，尽量的拖延时间，看到成年人路过的时候要大声的呼救。第三个，如果身处偏僻地段，千万不要和他们发生争执，给钱脱身，事后一定要把这件事儿告诉老师。 嗯。 第四个啊，这种事件要如实的告知爸爸妈妈，让父母出面去帮你解决。 哎，没错没错，这个孩子在学校上学啊，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父母呢，提前跟孩子加强沟通、 嗯， 也许能够避免一些事情的发生。 嗯。 啊，再来说这个情况呢，就是呢，孩子如果走在一条小路上，发现身后有人盯着，那这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呢？ 嗯， 其实呢，家长也可以提前告诉孩子，那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往大路人多的地方走，不要立刻奔跑或者呼救。如果发现警察叔叔，赶快求助，或者是向附近的商铺店员求助。而且呢，要注意别被坏人追到了小巷子或者死胡同。万一碰到这种情况，要赶快按别人家的门铃，或者是赶紧呼救。 嗯， 出门呢也要格外的小心，注意周围的动静，尽可能的不要独自走在黑暗偏僻的小路上。而且呢，上学放学的时候，如果家长不用接送的话，那也要和小伙伴们结伴而行。 哎，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啊， 嗯、 就是比如说。啊，刚才你说是自己走在小路上，对吧？ 是。 还有一个呢，就比如说在陌生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去幼儿园接你，喊你名字，哎，你爸爸有事啊，这个我是他同事， 哦、 让我来接你、嗯，怎么办呢？ 哎，那我刚刚说那招就用上了。 你看，对呀、 啊。说我们的暗号吧，我们约好的一个暗号。嗯。 对，或者是呢，我觉得这暗号啊也不把牢。 哎。 比如说，你可以再问问其他的，比如说你跟我找老师去。 对对对， 让老师帮我解决这问题， 让老师作为第三方来那个帮你来判断。 因为孩子有时候啊，这个思维啊还是没有这大人敏捷， 是 有时候你稍微让大人一绕， 绕把忘这个暗号这事儿给绕忘了， 没错， 对吧？说你哎，你爸爸着急，就是没跟我说， 哦、 那前两天还跟我说来的呢。我你看我这脑子我也忘了，我给打个电话问问。 叔叔，你这么诚恳，我跟你走了。 是不是就经常会人家一绕，可能孩子就一想，或者说，哎，那天你爸不是还要给你买一玩具呢吗？让我今天给你买。一说，你可能哎一下就将信将疑，就跟着走了。 是， 所以说有时候呢，首先我觉得还是跟老师， 嗯 啊，或者说这个找自己这个班里边的啊这个其他老师，如果班主任不在的话都行啊。 没错没错。 如果找不到老师呢，就待在教室里不动。 嗯 嗯，记住他的这个对方的面部特征，如果他有车要记住他的车号啊，就跟人家是坏人的事儿。 对对对对。 然后想办法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嗯， 详细的说明事情的经过。 对 对, 对， 这是一定别怕麻烦的，我相信老师也会不怕麻烦的帮助你的。 没错， 对吧？ 嗯, 嗯， 咱们再来看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放学回家啊，一位这个这个怀孕的阿姨对你说：“哎呦，我肚子疼，走不了了啊！我家就在前面，你把我送回家吧，怎么办？” 嗯， 哎， 那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要提前告诉孩子，如果只是问路，你可以给他指路，但是千万不要引路。就比如说， 嗯、 阿姨，这路不远，我带你去。 哎、我带你去， 千万不要。 嗯。 那还有就是呢，你把引路的任务呢，可以交给身边的大人呢，因为你只是孩子， 嗯、 你可能帮不了他太多，找一个身边的叔叔阿姨来帮忙。啊，或者是直接呢帮助这个怀孕的阿姨来叫警察。 哎， 啊，如果这个人呢还纠缠你的话呢，立刻大声呼喊，引起别人的注意。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是第十个了啊。 哎， 你去一个人去上学路上，刚走到半路，有一个陌生的叔叔阿姨喊你名字。 嗯， 哎呦，你爸让我送你上学呢，快上。其实这都是一样的。 是， 咱们总结来总结去啊，这十点，我觉得其实有几点是特别重要的。 嗯、 第一个，不轻信。 对， 对吧？千万让孩子别轻信人家说是你爸爸朋友就跟你这上车了， 嗯、 千万别。第二个，遇到事儿之后一定找大人。 对， 是不是？第三个，别慌，别忙。 嗯， 是吧？就所有事情都是这样，提前把这些应该怎么做的交给孩子，相信这个大人们一听就明白这怎么回事。 没错没错，不管这个骗子套路有多深啊， 嗯、 我觉得咱们呢提前和孩子来说好了，孩子呢也会有应对的办法。 哎，咱们最后再说了一、嗯、说一条啊， 哎， 因为自美啊，总裁爱上了她。小玲呢是在一家公司啊当文秘。公司面试的时候呢，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嗯， 他因为写了啊这个一手好字脱颖而出，连一写英文都跟那种英文打字机打出来的是一样的。一次公司呢开远程会议，小玲呢就做完这会议这个记录，拍完照之后传到了群组里。这个大领导一看，哎呦，这字儿真好看啊，就跟他聊了起来。后来俩人还走到了一起。 我说我怎么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霸道总裁呢？ 啊，因为字儿 反省一下自己吧， 嗯、 练得一手好字啊。 有时候也提醒自己该练练字了。 是 啊，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这个经常会提醒自己的那句话是什么呢？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一首好听的歌曲，《才华有限公司》。 再说如果当时的呼唤兑现多好啊， 刚刚听到的是才华有限公司， 是 这里是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聊聊吧。经常会提醒自己的那句话是什么？ 哎，或者借由朋友们的一些话，然后也、也联想到自己，然后 给 自己一些提醒。 对，经常会这个提醒自己。刚才有好多人其实给自己提醒，提醒的棒着呢。 对。 但当然了，能做到这个。坚持的不多， 什么时候你不用再提醒你自己了呢？这个应该你就已经实现了。 哎，咱们来看看啊，这个清宁啊，莫浅浅他说了，哪有什么一夜成名，其实都是百炼成钢啊。 啊，对呀、还是那句话嘛，就那小朋友提醒自己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十年功，真是这样的， 千锤百炼吧。 哎，谢若玲也说了，宁愿果不实腹，也不饥不择食啊。 哦，就那个以前有人不就说嘛，就是自己的这个择偶，就很多人催说怎么还不找对象啊，但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择偶原则。 哎，这可能是有一部分说在是爱情方面。 是是是 啊。 还有呢，这位朋友叫做方圆，他说呢，自先沉稳而后爱人。你看你还得， 哎呦，这话哎呀， 思量一下啊， 真好真好啊。小超也说了，说离高考还有五个月了，班主任对我们说，我们也许成不了栋梁，但我们一定要成为有担当的人啊。 老师这番话应该可以激励他很多年吧。就是说的 按照刚才咱们说那位班主任应该就不是这种语气。 那怎么说，你来一个。 应该是这样的，我估计你们呀也成不了什么栋梁了，但是呢，我觉得你们最起码要当一个有栋梁的人。 刚刚他说的那个是这个标配版的班主任，你说的这是这个地方版的北京版的班主任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叫 Home， 他说呢，切莫交浅言深，就是说呢，两个人哎呀这个一见如故，然后很快呢就推心置腹，就掏心窝子的话都上了。哎，其实认识一个人这过程还是很长的， 对， 有的时候需要可能几年，有时候需要更久的时间。 需要这么多年吗？ 当然了。 哎呀，太复杂了你们。大陆就说了，他说你成长的步伐要赶上姥姥老去的 姥姥老去的速度啊，从小姥姥被带大的。 嗯 啊，你看还给发了一张那个自己跟姥姥的合照， 哎，拍的真好啊。 嗯啊，还有娇喘也说了，说永远不要把脾气留给你最亲近的人，这些都是给自己的一些建议。 对对对对对，提醒自己。这位叫刘泡泡的朋友说了，生活当中我就提醒自己，说跟人说话呀，请字开头，谢字结尾，就是说跟任何人 礼貌用语吗？ 对对对， 是吧？对不起，谢谢，还有什么来着？ 没关系， 没关系，不客气。你看小时候就天天背，倒背如流啊。 但是小时候赖书于心的话，但是在成人的世界里，有时候经常就不使用了。 谁说的啊？ 嗯，就有些人是这样。 你看我平时对你还是比较有礼貌。 你看你都用你呀、啊， 在节目当中你说用您别扭别扭不别扭，感觉一个妈妈带着儿子做节目似的。 说 对吧？ 我说您确实也 是， 是 不是就感觉做节目？平时我还是就是一直都是这个。以长辈的这感觉， 没错没错没错。生活当中我们还都是属于那种就经常使用礼貌用语，很就是有礼貌的那类人。 请 继续继续啊， 请你把节目帮我做了，我明天上不了节目。 继续来说吧。 嗯， 这位朋友呢，叫做捡到小萝莉，他说呢，告诉自己，愿你在高考考场收笔的那一刻，有战士收刀入鞘的骄傲。 哎呦，你看看， 潇洒。 嗯，特别的帅气。希望那个是高考是吧？ 啊、 哦，出分的时候啊，也是能这么帅气就行了。这其实出来是随便，无所谓。 对，好像这个高考，当你这答完最后一道题的时候， 嗯， 都有那种帅气的感觉。 啊，对，在收笔的时候，反正是马放南山，这兵 再见。 对，这刀枪入库了，我就不感觉自己不用再上学了似的。 对对对， 但是这出分是最重要的哈。 是啊，是啊。 吴安也说了，不要到处去宣扬自己的内心，这世上不止你一个人有故事。就是说别见谁都哎呦把自己我还真发现这点，不能见每个人都把自己啊这个负面的情绪带给人家。 嗯， 一见人家哎呦我最近特别的不顺利，我怎么怎么的感情是怎么怎么样，工作是怎么怎么样，家庭怎么怎么样，说一大堆，可能人家并不一定爱听，对吧？人家不是出气筒，人家也不需要这么多负能量的东西。 嗯， 所以说有时候好多其实人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不要把自己内心啊不太好的事情都宣扬给每个人。 对，负面的情绪呢、 啊、 要找到一个更合理的方式来把它排遣掉。 嗯 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呢叫张定国，他说如果你觉得生活容易，那一定是有人替你承担了这份不易。 你看看 大家都从哪儿想到这么深刻的话呢？ 所以你说今天咱们一聊啊，就感觉其实每个人心里边都特别的棒。 是啊， 对吧、 嗯、 每个人心里边你看就是什么，咱们随便那个 再说两条， 说两条啊、 嗯， 这个无力亲故思密达鸭，他说了，说逢人只说三句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嗯、 你哎，随便就咱们这几页，咱们这么一浏览一看，哎，你看还有发这个各种自拍的啊， 是啊是啊，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真的都是我们自己劝自己的话，肯定那都是好话， 对、嗯、 对吧？ 至少就是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才会用这样的话来激励和提醒自己。 对， 嗯、 其实提醒自己的目的，也就是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好、更阳光、更健康、更快乐而已。 没错，没错， 对吧？ 嗯、 也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些话，能够实现自己的这样那样的愿望。 嗯 嗯， 对。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见喽！送一首好歌给各位吧，牛奶咖啡的《从你的世界路过》。 静静看着窗外。熟悉的路口，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投影在你的心中，只带走一些回忆。匆匆遗忘，第一次遇见了大海，都天真的以为 这是海枯石烂的言语，你为我唱过最骄傲的歌，我也为你唱过最忧伤的歌。生命里多少阴差阳错，如同玩笑捉弄着，视线模糊了。 北京时间